参加第十九届金日成花节的外国客人和旅华同胞访问了万景台，他们还参观了竹笛思想塔、凯旋门、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和黎明大街等。